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你不要睡懒觉，贫穷好像强盗赶过来。大大盾在大盾撇时，缺乏必然要一直缠着你，多糟糕了你也知道，快起来，你跳了这个 No 怎么能不是你，隔壁邻居已经想搬回来，发现你的天昏地啊。你要醉了酒，清醒时间本来就不多，来你不要再嗑药，不多刺激不过会更空虚，你脑袋里已经走样，快回来，看见了胜利白天，我忘了大概几个字节，身在边抱着的牙齿厕所，肚子里你咕咕作响，啊呀呀呀，这是一场游戏，连着一场梦， 海龟先生的歌曲《赖宁》，这个赖呢是懒的意思，宁呢是早晨，大概意思就是不想早起，觉得每天起那么早就觉得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想到就会觉得很累啊。但其实这首歌曲 大概讲述的是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群人，好像不太喜欢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呢不希望出门，可以在家庭当中度过自己的一天甚至是一生。这首歌曲是希望大家可以走出自己的安全区域，然后真正的迎接好每一天，把每一天度过好，无论是你的工作还是生活。11:05，再不想起床也该起床了，毕竟午餐时间都要到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正式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冰冷的南极。这两天北京的气温呢也是在直线的下降啊，到周五周六的时候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12°，好像据说周五的白天最高气温也只有-4°，真的是越来越冷了，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添厚的衣服和这个帽子了。好像这两天节目当中并没有怎么看冰啊，南极当然是要看冰的。在影片《冰雪奇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迪士尼的梦幻想象，都是冰山呀、冰海呀、冰雕啊、冰灯啊等等。来到南极这块白色的大陆当中呢，才会真正的明白《冰雪奇缘》当中的那种梦幻的想象，生活当中，这世界当中真实存在。当然不会有那些冰灯啊，不过很多冰雕是在大自然的自然的形成的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刺激的，比如说在南极跳水，已经很冷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温度，怎么样跳水？跳水的感受如何？包括在南极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动物，它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处状态又是怎样的，和企鹅也好，和其他动物也罢，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是怎样的距离。终身大事，先听听田馥甄怎么唱。 让月亮每个圆缺看着都一样圆满，暧昧为南极造雪永不融化的冰山，暧昧又为恐龙默哀， 暧昧的玛丽都太长得快， 天使的礼物还没拆，找到永不会凋谢的根，暧昧我窗户打开不会吃你的饼干，暧昧学会拒绝加班， 田馥甄的《终身大事》。大概的情境呢，跟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差不多吧。好像说终身大事对于自己这个年纪而言有一点太早了。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问你，哎，怎么样，有没有男女朋友，什么样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这样的问题。当然馥甄也是有过这样的困扰啊，所以这样的一首作品呢，它其实是要表明自己还有很多想要完成想要实现的梦想都还没有去达到，所以还不着急去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这样的一个宣言。歌曲当中的第二句就唱到，还没为南极造出永不融化的冰山。想要为南极造出永不融化的冰山，也真的是山无棱天地合那样的一个感觉咯。刚才说到跳水这样的一个事情，跳水到底冷不冷？在南极当然是冷的，当时的水温呢大概是只有 1.5 度，气温呢应该也是差不多也只有 1.5 度。什么样的感觉？下水之前呢不会觉得冷，因为我们可以提前的热身嘛，跳下去之后呢就更不觉得冷了，因为你只会觉得疼，像各种刀子在身上割肉一样千刀万剐的疼，但是那一刻你也会觉得非常的爽啊。整个过程不要待太久，整个过程大概持续几十秒，然后就快速的爬上来把自己的身体擦干，如果可以喝酒的话再喝一口伏特加暖一下身，接下来呢你就不会感觉到冷了，身体受到冷水刺激会开始发热，而这个过程就会变得暖融融的。当然需要做什么准备，下水前的热身是很重要的啊。男生呢如果俯卧撑可以的话可以做50到100个俯卧撑，女生呢可以做50个深蹲，让自己的全身都充血发热，这样至少下水前的等候过程当中不至于觉得太冷。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可以提前带一块干毛巾或者穿上浴袍去挡一挡风哈。然后毕竟你跳下水的这个过程是要被记录下来的，下水的姿势然后那个表情也事先需要酝酿一下，不然拍出来的造型可能会有一点不过这样的一个南极体验跳水的过程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如果你要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可以的话，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年轻才有的冲动吧。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歌名好像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跳水有那么一点点的符合，叫做无法克制。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冲动它就是无法克制的， 就让血红了双唇，沸腾苍白这个人，我们全都像空城，需要爱来华丽变身，闻到大街的眼神，熬到颤抖的灵魂，着了火的安全门，关不住了心跳鼓声，咚咚咚，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不问你凭我想的皮肤，也无法克制不住触碰，从你的耳后滑到肩上温柔弧度，我无法克制不去在乎，爱带无法克制为你付出和世界分。 JJ 无法克制，所属专辑呢是2009年的《一百天》。整首歌曲的编曲是来自于他本人啊。关于这首歌曲呢 ，JJ 从小的时候就很迷恋《吸血鬼日记》这本书的原著，注意是原著哦。比起之后大红的《暮光之城》啊，或者是那部美剧 ，JJ 好像从小就沉浸在这个原著当中去，他也会沉浸在这个原著当中的吸血鬼的情节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呢，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角色形象，然后写出了这么一首歌曲《无法克制》。当然，我们前面说到这样的比较冷的跳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好像年轻人热血的男儿女儿才会有一种冲动，想要说无法克制自己的身体，想要去感受一下在零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跳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你说你想要去一个暖和地方去跳水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其实还真的是有的，南极的欺骗岛就是一座活 火山。哎，这个岛的名字就叫做欺骗岛啊。在这里呢有地热温泉，那里的海水是烫的，但是每艘船在那里安排跳水是不一定的，是根据每艘船的航行线路和水温条件有关。所以来到欺骗岛，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温泉当中跳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那我懂你意思了这个组合，歌名呢叫做 Yes I'm in love。 其实我真的真的没有很喜欢你，你总是附和我说的话，其实根本一句话都没在听。其实我真的真的有一点生你的气，不要再假装你很独立，又一直说我怎么都没想到你。 Oh I don't know， 又为什么我非得要搞头。 Oh I don't know， 又为什么我非得一直听你说。有谁能给我一个不再迷恋你的理由？我的寂寞总是自己失控，夜深人静的时候眼泪怎么不停地流？有谁能给我一个不再发疯的理由？哦，我今天要做了什么？哦，再说了，连我自己都讨厌我。我知道他们都这么说。Yes, I'm in love。其实我真的真的没有很喜欢你。随便便就靠近，又随随便便的不见踪再迷恋你的理由。 我不想再让寂寞失控，我不想有什么事都没办法做。有谁能给我一个不再迷恋你的理由？我的寂寞还是自己失控，也是安静的时候眼泪还是不停的流。有谁能给我一个不再发疯的理由？哦，我今天要做了什么？I'm in love. Yes, I'm in love. 那我懂你意思了。Yes, I'm in love. 大概描述的就是当你爱上的时候，你的种种的心情的变化，你的那种忐忑，你的那种期待之余。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Get Down on It》，也是一首老歌了。但是蛮酷的一首歌曲。这种喧嚣热闹的场景，哎，很适合在旅行过程当中，当你看到一个标志性的场景的时候，旁边那种欢呼，那种雀跃的感觉。 By standing on the wall, get your back up off the wall. And tell me, how you gonna do it if you really don't wanna dance? By standing on the wall, get your back up off the wall. 'Cause I heard all the people saying, get down on it, come on and get down on it. If you really want it, get down on it. You gotta feel it, get down on it. Get down on it, get down on it. Come on and get down on it, baby, baby. Get down on it, get on it.What you gonna do? You gotta get on the groove. If you want your body to move, tell me, baby, how you gonna do it if you really don't wanna dance? By standing on the wall, get your back up off the wall. Tell me, how you gonna do it if you really won't take a chance? By standing on the wall, get your back up off the wall. 'Cause I heard people saying, get down on it, get down on it, get down on it, get down on it. When you're dancing, get down on it, get down on it, get down on it, get down on it. Sha-da-ba-da-ba-da-ba-doo. Oh, what you gonna do? Do you wanna get down? Oh, what you gonna do? Standing on the wall, get your back up off the wall. Tell me, baby, how you gonna do it if you really won't take a chance? By standing on the wall, get your back up off the wall. Listen, baby, you know it. Oh, when you're dancing, yeah, you show it. Oh, when you move, move, move, you know it. Oh, when you're dancing, yeah, you show it. 希望这首复古旋律的作品可以让你的心情非常愉悦，变得非常的通透。11:26，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由葛优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断片之险途夺宝》宣布定档12月29号上映，同步曝光了喝嗨了定档海报和预告。这部影片还集结了包括岳云鹏、杜淳、蔡卓妍、包贝尔、小沈阳、陈赫等众多演员，讲述了一个和海豚有关的欢乐故事。韩寒导演的电影《飞驰人生》在北京举办记者会，主演沈腾、黄景瑜、尹正、腾格尔、张本煜等齐聚一堂，通过拍卖会的方式巧妙地剧透了电影的部分情节、场景和拍摄细节。《飞驰人生》是一部描述赛车故事的喜剧，沈腾出演一位过气车神。此前造型曝光的时候，有网友说导演韩寒拍出了最帅的沈腾。记者会现场，沈腾也露出了自信表情，他说：“帅不是韩寒拍出来的，是我底子好。”影片将于明年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凭借着《烈日灼心》《追凶者也》，曹保平成了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其五年前拍摄完成的《狗十三》将在12月7号上映。《狗十三》讲述了一个女孩从童年到成年残酷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曾获得2014年第64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单元、国际评委会特别推荐奖，以及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优感林宥嘉的新预感。 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脑袋中会想着能让我激动的究竟是什么，慢慢的我在黑暗中凭着感觉往回方向走，想不出太好的理由，确定下脚步却无回头。今天如果就这样过，你不是不明白人性的结果， 旋律很简单的一首新预感，来自于优嘎林宥嘉。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日本单曲发行的第一首歌曲啊，当然也是原曲是日本的一首歌曲。不过就是这样的一首简简单单的旋律，配上他这样简简单单的哼唱，反而会带给大家一种非常舒服自在的一个状态，很适合北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11点3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我们去到南极，去到南极怎么可以不见一下企鹅宝宝？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企鹅宝宝们。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叫做金图企鹅，金色的金，图片的图，金图企鹅，也是南极半岛最常见的企鹅之一了，是第三大的企鹅，仅次于帝企鹅和王企鹅，广泛的分布在南极半岛以及靠近南极的南太平洋岛屿上，又叫做巴布亚企鹅、白眉企鹅。当然它们典型的特点呢，就是橘红色的嘴、橘红色的脚，眼睛周围呢有白眼圈，哎，我们是黑眼圈，它们呢是白眼圈。金图企鹅一个字总结就是萌，因为个头太大，看上去呢总有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特别是当它们走着走着突然间的冷不丁的一个摔倒，哎，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哎呀，真的是好有趣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翻唱的改编，张靓颖最近在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重新演绎了 Gigi 梁咏琪的《短发》，但是感觉好像有了些许的变化。在《短发》这首歌曲当中，之所以会剪去一袭的长发，就是因为爱情。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好像生活当中很多女生会做这样的事情哈。 哭到喉咙沙哑，还得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的待在家，静静的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进进出出，一刀两断，你的情换你的谎话。沙哑，还得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的待在家，静静的，静静的守着电话。我已经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寸，一寸寸在。

爵士味道的编曲，配上歇斯底里的文字， JJ 林俊杰加上吴青峰再加上 Eason 陈奕迅，撞击出来的奇特火花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放弃治疗》，可以说相当的惊艳的一首歌曲啊。当生活感到被锁上手铐，寂寞难眠，然后抵不过一颗安眠药的时候，何不尝试用音乐这种方式去好好的治疗一下自己。这首《放弃治疗》呢，也是收录在陈奕迅《迷闪》这张专辑当中。继续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好好的看一下企鹅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帽带企鹅，帽带企鹅长得呢非常有特点，脖子上的一圈黑线就像是礼帽的带子，所以呢叫做帽带企鹅。也是这道黑线给帽带企鹅增添了很多灵异的表情，有的时候呢感觉像是自带微笑，他们陶醉在某一种诡异的幸福感当中，而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眼神当中闪烁着瘆人的光芒，令你毛骨悚然。此行最壮观的目的地之一呢，就是有十万只帽带企鹅的繁殖地，叫做 Ballyhead。 这里呢常年风急浪高，登陆呢是极其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登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好多好多刚才所说的十万只帽带企鹅就在你面前，那一刻你会觉得呢仿佛是企鹅大军突然间的要朝你奔来，既壮观又震惊，又觉得非常酷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阿德利企鹅，在认识阿德利企鹅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十万大军哈，并排，然后好多排，但是排列的非常的整齐，再加上他们这个颜色的感觉，怎么那么像多米诺骨牌？其中一只企鹅倒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十万只企鹅顺势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全部的倒下去，就像此刻听到的多米诺一样。 我们多像多米诺骨牌，整齐的站立成了一排，等待发号司令的小孩，启动一连串排山倒海，来不及查问动机是真是假，全倒下，经不起我身后同伴的敲打。越来越多，就越犯错，既然犯错就不主动，越躲不过就越迷惑，既然迷惑就没不妥，越来越多，就越难过，既然难过就不想躲，越躲不过就会更多，越来越多越靠近我，却就再也站不起来，只会发号司令的小孩，阻止我纵身之间的摇摆，来不及抗变身不由己的傻，就倒下，眼看阵线一片一片被拖垮，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